有些甜蜜，有些清澈，都值得眷恋。而你何时起走进这云烟？每个清晨，每个黄昏，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句话也变成了 地。 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笑容的时候，悲哀突然结束在呼吸。